不了你铁汉军魂。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全身名牌，也可以一身戎装。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来自秀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有限调频98.6兆赫，欢迎收听。遨游缤纷多彩的 CD 世界，带您畅享音乐的盛宴。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每天7点19点播出 CD 博览。 欢迎收听 CD 博览，我是你的朋友古月。今天和你分享的是1987年由科隆古乐团合作录音厂牌 Archive 为他们录制的巴赫的布兰登堡协奏曲，指挥是古贝尔。科隆古乐团一直保持着古代的传统编制，他们演奏的德国巴洛克的音乐炉火纯青，一直被乐迷奉为经典。今天带出他们所演奏的巴赫的第一、第二、第三布兰登堡协奏曲。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以上您听到的是 CD 博览，今天和您一起分享的是古贝尔指挥德国科隆古乐团演奏的六首布兰登堡协奏曲当中的前三首。明天我们将继续分享这套 CD 当中的音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 Thank you.